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都要保持坚强。 爱

的真心陪你欢笑，陪你叹息，陪你风和雨，永远没有距离。 所谓，你在左右，月光多美。

后的答案，从云端到路上，从纠缠到离散，有缘太短暂，无缘还残，从昨天到今天，从今天到明天，时间原来是欺骗。 找到是谁错？

莫怪堵了心还会跳，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，也许写给你的心早 有些爱多年，尝试才有变化。你也在期待吗？

在大 声也都是给你，爱是用心吗？不要说谎。 谁是你的？

下你是我活该。 多加多加多加 有你，心放空了寂寞，好了。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没联络，孤单就像连锁反应，想要快乐都没力气。